Thank you. Thank you. 天的 CD 博览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